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还是来一个足篮双打，上半段聊篮球，下半段说足球。在篮球的部分，今天大家都关注到了周琦与新疆队的这个事件，是发生了一个最新的事儿，就是周琦在今天个人社交媒体上是宣布退出新赛季的 CBA 联赛。那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上半段将会聚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现在把宋翔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宋翔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周琦宣布退出新赛季的 CBA， 这个好像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这个算不算是一个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和方式呢？宋翔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在周琦看来可能是最为强硬维护自己利益的，也是最为无奈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无论是对于周琦而言，对于新疆队而言，包括对于整个 CBA 联盟而言，都不是一个好事情。就在这场的角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没有一个赢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看到其实周琦他退出了新赛季，至少从目前来看他自己宣布退出新的赛季。他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会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赛季不打球，最坏的结果一个赛季不打球的话，对一个球员，即便你训练保证的再好，你的个人训练保持的再为系统，但是对于一个球员而言，我觉得训练跟比赛是两个概念，并且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这就像我们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光学习那他不考试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学习的这种效果，你的学习的质量是如何呢？而且比赛对于一个球员的提升，我觉得是仅仅是训练所达不到的。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周琦的这种个人状态的保持，还是他整个的一个运动生涯的一个这种持续，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情。那对于整个新疆队而言呢，其实我们知道周琦对于新疆队的作用跟他的价值非同一般，这也是为什么新疆队始终这在续约周琦这个事情上一直非常坚持的原因。他们如果失去周琦的话，那么新疆队其实是要掉出争冠集团。最后呢，其实对于整个 CBA 联盟而言，其实我们知道CBA 在新的赛季有可能是全华班的一个状态出战。而周琦无疑是我们国内球员当中的顶级球员之一。当你的一个联赛全部是本土球员之后，又缺少这么一个顶级的球员，那对于整个这个联盟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个事情的产生并且不断的发酵，也是对于整个CBA 相关的一个规定，或者说一个续约的一个条款的一个一次挑战了。我觉得是因为呢，这个问题呢在周琦身上出现，而周琦所希望能够达到的这种想法，因为这些条款的存在无法去实现。那如果后边还有类似的球员的话，那是不是这个条款是否需要改变？那如果需要改变的话，证明你之前的条款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说是没有完全的符合相关的需要的。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条款的推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球队给一个球员就是符合相关条件的球员开出顶薪合同的话，那么这个球员是必须要续约母队的。而新疆队也是利用这样的条款去留住周琦，试图留住周琦。但是周琦呢始终不愿意 续约，这就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那这个条款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呢，其实联盟呢是为了保护资方，因为我们知道联盟呢其实希望能够让一支球队能够有更多的，或者说能够留住他们的原有的一些顶级的资源，而这样的条款呢是帮助这些球队去完成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条款呢是维护了球队的一些利益的。当然说在当时是有他们的一些这个条款产生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疫情确实产生了很多的不利的影响，导致整个联盟整个球队的一个亏损。那在之后呢，确实整个的这个顶薪的球员的薪水大幅度的缩减，这个势必会影响到一些顶级球员的一个续约的问题。那周琦的现在的这个矛盾其实也是各个相关因素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但是我同时想说的是，其实在周琦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并非是顶级球员完全不可以去流动。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评论说，确实现在这个条款的产生或者说整个 CBA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规定，其实是限制这些顶级的球员去流动的。但是我同时想说的是，那你要看今年的休赛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王哲林同样他是一个联盟的顶级球员，而且他是所在的福建队，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也是没有想到他能够离开福建队去加盟上海队的。这个的事情，上海队究竟跟福建队是怎么就王哲林的交易去进行谈判的，具体的细节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完全的知晓。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至少联盟的顶级球员是可以流动，即便在现有的一些条款的规定下，那就看你怎么去谈，或者说你的时机是否会成熟或合适。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是一些这种条款或者说一些政策的原因，当然说它可能是一个限制的因素，但是当有一些球员可以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球员流动的时候，那周琦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可能要从其他的一些维度一些因素去考量这个问题。那至于说周琦在接下来何去何从，或者说他还会跟新疆队去进行这个问题的解决吗？是不是他的这个道路完全锁死了呢？从现在的周琦的表述来看，因为我在之后也试图去联系周琦，但是呢他还没有回复，或者说我从现在的情况来判断的，周琦的这个态度或者说他的经纪团队的态度呢还是很坚决的。但是呢就像我觉得在之前的所说，这个时刻你需要有第三方的这种声音或者力量去帮助或介入这个事情，或者说更多的去提供解决的办法，去进行斡旋，去提供自己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才能够试图去尽快的解决这方面的这个难题。当然说也有一些外界的声音说，周琦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是缺少球员工会，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在 NBA 的时候球员工会的力量很大他们可以跟 NBA 的联盟跟资方去进行更多的这种谈判，甚至于如果不满意这个对方的一些这种很这种基础或者说很根本性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让这个整个的联盟去停摆。球员工会的力量在美国的 NBA 的话是非常的强大，并且是很有那种话语权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在 CBA 其实在很多年前一直也有声音说要推出建立球员工会，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应该去做的。也建立球员工会呢，至少在一些方面可以为球员去发声，去为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去在一些纠纷这个问题产生之后，会有更多的渠道，会有更多的力量去帮助球员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同时想说的是，在现阶段，球员工会即便建立起来了，其实呢，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他们也并不会像是 NBA 那样具有那么强的一个话语权或者是一个掌控力。因为你知道，在 NBA 跟 CBA 的时候， 他们整个的一个收入，跟分红的一个模式是不一样的。那你在 NBA 的时候，球员工会你可以跟联盟去就篮球整个的收入进行一个分配，比如说是一个5-5的分配。但是你在 CBA 呢，你整个的收入跟支出呢，却是这个却是亏损的。那你如果真像 NBA 那样的话，那整个球员其实是拿不到钱。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两个这个状态跟性质不同的联盟当中呢，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我觉得你并不能完全的参照 NBA 的做法去解决周琦或者说之后类似的一些事情。那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在之后周琦这个事情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于联盟会在相关的日后的相关的一些合同条款上进行一些调整或者说一些完善。我们知道在 CBA 的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特殊的事情，或者说很多的，我指的特殊的事情呢，是指很多的在当时的条款无法去适应这个特殊的情况的这个范围或者说界定的时候，去产生一些新的条款，或者说会对原有条款进行修正进行完善。这个可能因为你要知道，一些条款的设定可能是在一年前甚至在几年前，它可能在这几年有些情况的发生会发生改变。那这些条款呢，如果你不去更新，不去去修订，不去完善的话，确实是很难应对当前的一些情况的。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像周琦的这样的情况在日后可能还会发生。那现在的一些规定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去完全解决类似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打一个问号。而这个呢，是不是能够促使联盟针对日后的一些条款相关的条款进行调整呢？我们可能会持一些这种积极的态度，因为毕竟在 CBA 之前的历史上也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同时也还想说的是，即便 CBA 在日后出台一些新的相关的规定的话，但是周琦的情况还是要适用于他现在，也就是现在的这些条款。那也就是说，新疆队如果一直坚持要顶薪续约周琦的话，那么他呢还是要这个续约新疆队的，这个呢并不能适用之后的条款。所以仅仅就周琦的这个事情来看，其实现在来看，我觉得对于周琦而言呢，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是改变。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周琦呢一个赛季不打。但是我同时要指出的是，这个新的赛季还有一次这个窗口期。窗口期我记得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就设立了，那这个赛季呢，新的赛季还会沿用。而新的赛季窗口期是不是能够让周琦能够重返 CBA， 我们可能保留一个可能性。因为呢，确实我也是在今天的时候跟一些老总进行了沟通，他们也认为呢，确实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虽然说现在的新疆队他们在注册球员上已经是20人了。20人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CBA 规定每个球员最多注册的球员是20人。那我会问，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临时进行一些更换或者说一些替换呢？确实也可以，比如说跟一个球员买断，那么他的名额就会空出，会有新的这种球员去加入。我记得上个赛季的时候，我们北京守望队的段江鹏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段江鹏跟北京守望队的合同并没有完结，但是呢，北京守望队提出了买断，所以呢这样的就是在赛季当中买断了段江鹏的合同，那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可以有之后的比如说像是雷蒙他们加入。所以呢我们会觉得现在呢，其实这样的局面，周琦这样的局面是所有的人并不希望看到的，真的是不希望看到。因为周琦确实是我们中国篮球宝贵的财富，并且他仍然是未来一些年当中中国男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我们不想损失这样的球员，或者说我们不想因为某些的事件、某些的一些问题致使他的状态或者职业生涯发生很多的改变。我们希望 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其实据我了解，其实目前还有部分的球员，一些比较好的球员还没有完成续约，包括一些曾经入选国家队集训队的球员，也是在跟俱乐部进行一些这种合同上的角力。当然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因为续约嘛，续约就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愿意提供这样的这种价码，我同意去签字，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合作。那我们如果不行的话，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道路。也有人说这个周琦是不是可以去海外打球，我记得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讨论过相关的可能性，确实可以，但是首先你要开出澄清信，你还得需要跟新疆队去谈之后会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关键性的问题。那你回来之后，按照目前 CBA 的球员规定的话，你还是要跟新疆队去谈你日后的回来的事情，所以新疆队是你怎么修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现在周琦呢，其实他做出了一个自己的决定，或者说做出了一个他现在认为最为维护自己利益最为强硬的一个决定，但是后边的后果以及之后的一些情况，当然说在这个决定之前他可能也都衡量过比较过以及最后的抉择过，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些改变，或者至少在向着双方一致的这种方向上进行改变。 当然周琦他这个决定啊，我就觉得真的很刚，确实是这个经过了长期的这个思量啊，能感受到周琦的这样一种决绝啊。同时他宣布退出 CBA 新赛季呢，也说啊，这事儿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也是想要维护球员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通过自己的事件能够让 CBA 联赛变得更加的规范啊，真正做到保障球员的合理的权利。因为这个事儿吧，比如说拿到一个，就算你不是球迷，听到这种事儿的话，你就会首先问一个问题，这个球员在哪个俱乐部打球，这应该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就是双方都乐意的事儿，啊，强扭的瓜他不甜。比如说球员不愿意在这个俱乐部打球了，合同已经到期了，按理来讲啊，就比如说您平时不看联赛，不看 CBA 的话，可能都会觉得，那你就放人呗，那人家有愿意去想去其他的俱乐部去打球，应该尊重球员的意愿。而且比如说这个合同已经到期了，但是现在 CBA 联赛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谓的顶薪可以强行的把球员给留住啊，强行的锁死。就是换句话来讲，比较直白的来讲，就是这个俱乐部如果不想让你啊这个转会的话，那可以一辈子啊都给你顶薪，你就只能在这一个俱乐部来打球了，除非你跟这个俱乐部啊，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友好的协商啊，亦或是其他的俱乐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筹码，那他才会放人。但是这个决定权是在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手中的，所以周琦这件事儿啊，我个人觉得他不只是说挑战他自己的这个前途的一个问题，更是挑战之前 CBA 的这样的一个实行了好多年的这样一个决定啊，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是比较倾向于俱乐部的，就是这个资方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当然想问宋翔的就是未来你觉得如果还有类似于周琦的这样的球员的出现的话，CBA 是不是得赶紧的把这个所谓的漏洞给补上啊，就是未来得有一个比较好合理的这样的一种规则来解决相应的问题。比如说球员就是不想在这个俱乐部打球了，俱乐部跟球员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如存在一个破裂的风险啊等等的情况之下，CBA 的联盟包括篮协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呢？这是不是未来赶紧需要补上的一个漏洞呢？ 我觉得可能说漏洞呢可能有点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确实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顶级的球员也发生了流动，比如说王哲林。而很有意思的是，王哲林的所属的经纪公司跟周琦呢是同一个。那我们就也想问，就是王哲林能做的事情，那周琦为什么不能呢？我觉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相关的球队他们情况的不同。福建队跟新疆队他们 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使得当有其他的俱乐部试图去获得某个球员的时候，这两个俱乐部他们做出的这个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说你刚才提到这个条款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问题，而且因为周琦的这个事情使得这个问题放大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可能以前也存在，大家可能也知道，但是因为周琦的这个事情的出现，并且他以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出现，使得这个问题到了一个可能要加速去完善与去改变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思吧。因为周琦他的个人微博也说，他说希望我通过我的这个事情能促使更多的球员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说能够在之后球员能够更多的得到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你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他的这种出发点，你都可以理解，也都可以去至少站在他的角度上是可以认同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确实因为目前的 CBA 他整个的一个情况以及各个球队的情况使得他们在这两年当中势必会发生很多的改变。那你作为一个联盟，你在这个时刻到底比如说在一些条款上，你到底是更加倾向于这个球队还是球员，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呢，球员这块呢在很多人看来是缺少话语权，或者说在缺少足够的分量。但是你要考虑到 CBA 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以及我们 CBA 现在的盈利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周琦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会触发很多的改变，很多的变化。但是呢现在呢其实可能更多的关注点还是周琦他到底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能不能周琦还有球可打，这个其实可能是我们最为关心的。 当然周琦接下来马上就会代表辽宁队去打全运会，最近一段肯定还是有球可打的。有球迷也关心了，说周琦比如说他跟新疆队这个事儿，一旦就是这样处理了，他自己不参加 CBA 的比赛一年啊，这个训练有没有可能就跟他这个关系比较好的球队啊，比如说在辽宁队啊，他训练，包括他的家也是在沈阳嘛，可能就相对比较方便啊。宋翔你觉得呢？ 其实周琦呢一直跟辽宁队呢有着很好的关系，而在最近的一次，也就是当周琦从美国回来之后，结束这个代表火箭队的征战之后，他其实在当时他是很想去加盟辽宁队的。当时，但是这个大家也都是熟知的，因为呢，在当时其实辽宁队跟周琦的关系一直保持不错，而周琦呢也一直很希望能够为辽宁队出战，但是呢。在当时呢，因为周琦的这个情况特殊，联盟呢整个召开了一个各个球队的一个会议，在当中呢也是讨论了或者制定了周琦包括周琦之后的一些球员，比如丁彦雨航啊等等，他们去美国打完 NBA 之后或者说一些其他比赛之后，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的合同如何去进行？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之后。势必会对旧的一些条款的一个修正、改变甚至完善。那当时呢，就是联盟已经认定了周琦必须要完成跟新疆队当时的合同，所以呢才有了之前的续约。那这次呢，会不会日后加盟辽宁队？我现在呢也无法给出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因为呢确实辽宁队跟周琦关系非常好，但是条款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周琦你无论你接下来去哪，你都要跟新疆队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至少从目前相关规定来看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周琦还要去其他地方打球，还是说加盟 CBA 其他的队伍都得 经过新疆队，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看的其实双方呢有些撕破脸，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去回到一个谈判桌之前吧。 嗯，这边还有球迷想问问宋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新疆这样的去处理，认为说是不是划算的事儿啊？就是新疆队因为跟周琦这个关系已经不是特别的好了，就算强行把周琦留在队中，有球迷问了，周琦如果说这个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哈，或者说在场上就不会百分之百用力了，有球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说这个最后吃亏的不还是新疆队吗？宋翔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呢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有很多的争议，也有很多的这种看法。当然你说的比如说这种强扭的瓜不甜，或者说即便你能跟周琦把合同给锁定，新赛季或者说之后能够让这个继续为新疆队去出战，那他是不是不会完全用力，或者说有所保留，因为现在关系已经闹成这样这么僵。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呢你怎么看？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球员而言，或者说一个高水平的职业球员而言，我觉得当你决定了为一支球队效力，或者说在这个续约合同上最终签字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球员，他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他有自己对于自己职业规划或者自己打球打比赛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就是当你如果你真的不与他这个决定了，不与他这个续约，那我就坚持到底。那如果我决定了为他继续打球的话，那就要像一个职业球员一样拿出100%的这个状态去完成比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职业球员所必须要具备的一个素养，一个素质吧。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外界有些人会担心，但是我觉得作为职业球员而言，这一点应该还是要对他们确实要去放心，因为毕竟职业球员他就是职业球员，他有职业操守，他有职业的准则。 好的，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上半段聊了周琦的事儿啊，邀请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读。感谢宋翔参与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是康乐，欢迎您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下半段我们来聊一聊足球方面。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地区天气以多云为主，山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山区外出的话注意携带雨具。另外，从昨天到今天，花粉浓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花粉种类以蒿科、鼠科为主。明天北京市的天气有助于花粉浓度的维持和提高，请敏感人群注意加强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晴，山区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预计明天晨练及上班时 多云渐晴，偏北风一二级，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一，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在上半段我们聊了 CBA， 聊了周琦的事儿，下半段转换一下视角，咱们再说说足球。最近国足的这个世预赛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事件。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足球的资深评论员李戈老师，让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李老师你好。 哎，康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现在距离国足的世预赛的首场比赛，这12强赛的首场，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应该是北京时间的这9月3号的凌晨2点，这场球是越来越近了。也想请李戈老师跟我们分析分析，您现在对于国足的这个自信有没有比上一周要增强一些呢？ 应该说对国足12强首战跟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是我的态度是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啊。首先说谨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足球比赛啊，应该说是凭实力才能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啊。如果实力不够的话，那么即便再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有利因素啊，也很难战胜对手。那我们看看目前在亚洲这个国家队的排名之中，澳大利亚应该说比中国队的位次啊明显要高出了很多。而且我们看澳大利亚这次参加12强的比赛名单刚刚公布啊，我们看看大部分的球员都来自于这个海外的球员，国内从澳超调的球员由于受国内疫情的影响啊，调的人不多。那么从这个名单和这些名单中所代表的俱乐部的情形来看呢，我觉得他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的强啊。应该说如果说中国队只有一个吴磊的话，那么这支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至少有10个啊是吴磊这样的一个级别的球员。所以从这个整体实力这个角度去衡量双方的这种比赛前景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啊。我觉得澳大利亚队还是在这场比赛中应该是占有上风的。但是为什么还有可有乐观的一个说法呢？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两支球队目前针对冬奥9月3号北京时间凌晨2点这场比赛的赛前准备啊，双方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是已经抵达了多哈。那么从抵达多哈，那么今天又进行了抵达多哈之后全队正式的一次这个场地的训练。直到9月3号啊，北京时间凌晨2点，我们还有整整5天的一个备战、调整、战术捏合、考察队员状态等等这样的时机。那从即便是从时差的调整来看，北京和卡塔尔时差是有5个小时，那我们提前6天到，还有5天的训练时间，一天倒1个小时，那么应该说也是非常的从容不迫。再看我们的整个训练啊，我们的训练现在在那边，中国足协是此前派了一个先遣组啊，借着这次呢做卡塔尔的包机呢，中国足协组成了一个由主席陈学源带队的一个近30人的一个团队啊，作为一个场外的一种服务保障啊，解决各方面遇到的所有的问题。从现在的运作来看呢，应该说这方面呢，由于今年5月份我们在亚洲40强 A 组比赛中啊，最后3场比赛就是在阿联酋的沙加打的啊，尽管这次是在这个卡塔尔的多哈，但是沙加和多哈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就跟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整个这次在海外这个疫情之下进行的12强比赛，我们整体的运作模式应该说轻车熟路啊，既严谨周密，同时又非常的从容不迫，各方面的保障都非常的到位啊。尽管我们是客场比赛，但是我们给我们的感觉呢，中国队实际上是完全拥有主场的各方面的便利， 啊。而我们再看澳大利亚队，目前他今天虽然把名单公布了，但是这些很多效力欧洲的这些球员啊，包括在亚洲这些球员，还要参加昨天和今天这个周末的各自的国内的联赛啊。打完联赛以后呢，他最早也在这个今天晚上啊，才有可能在聚齐啊，明天才能够汇齐到多哈。那么按照卡塔尔这个政府防疫方面的规定呢，那么他们明天全队抵达了多哈之后，他必须要进行核酸检验，并且在12个小时之内在各自的酒店房间内做一个隔离观察啊。那么真正能够到室外的话，那应该至少在周二了啊。这样的话对于他而言，赛前的这种准备相对于中国队他是非常匆忙的啊，所以他这个实力虽然比我们强，但是呢他这个临战状态是不是能像我们这么的好，这么的稳定，那么这个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所以这一增一减之间就把中澳之间的整体实力进一步的拉近了啊，剩余的就要看两队主教练在这场比赛中的战术制定和排兵布阵，以及队员在场上的临场表现了。康乐， 当然也看到了，在这个这两天的训练的时候呢，观察到了这个主教练李铁在28号的训练的时候，场地之内给全队开了一个短会。这是记者相关的报道啊，说对于技战术演练重点进行了安排。另外，李铁分别找了两位队长蒿俊闵和吴曦进行了场内的单独谈话。据说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不是就是在与澳大利亚的首场比赛，国足会安排蒿俊闵和吴曦来首发去搭档中场呢？这边也看到了有不少球迷说了，练出腹肌再改名，他说了，吴曦在关键比赛认为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另外这个天涯日落他说了，这是有可能的派他俩这首发，但是这个年纪是不是稍微这个大了一点，还得一起上，有没有可能说找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中场，他认为能够抵挡住这个澳大利亚对相应的这个体能比较好的冲击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中场的拼抢啊。不知道李老师对此怎么看呢？ 首战澳大利亚，中国队到底采取什么样的阵型啊，派上什么样的首发队员，这个确实是媒体和球迷最近这两天啊关注的热点。我相信这个热点一直会持续到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点比赛开始之前啊。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察，也有不同的分析，也会得出自然不同的结论。那么就我而言啊，我基本上一个总体的看法是，我觉得李铁在40强最后4场比赛中安排的首发阵容和战术打法不太会那个在对阵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之中有太大的调整和变化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那4场比赛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相当优异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而言主教练不会对首发阵容做出太大的调整，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调整的依据。但是呢，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是就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由于唐淼的重伤本赛季基本报销，所以呢肯定要做一个新人的调整。那么这个人也不是所谓的新人啊，这个新人要打了引号，我觉得是应该是来自北京国安的王刚啊。因为在唐淼被重用参加 A 组的最后4场比赛之前，这个主力位置就属于北京国安的王刚。但是由于后续的王刚啊在联赛中受伤，所以这个位置上被分配给了这个唐淼。当然唐淼在这4场比赛中的表现确实非常惊艳啊，我认为比他在联赛中代表广州城的表现要好了很多啊，让我们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如果不是唐淼受伤的话，我相信这个位置上即便是王刚伤愈现在复出啊，也参加了中国队的这次12强的这个名单，但是呢还是可能唐淼为先，王刚为后。但是唐淼现在走了，那么应该说这个首发阵容中右后卫王刚这一点肯定要换。那至于刚才你提到的一些记者前方的观察，注意到了这个李铁和蒿俊闵和吴曦啊做了一个个别的场上交流，有没有可能就此派上这两个人？我觉得首先吴曦是肯定在首发的，因为在刚才说到那个40强小组赛中，吴曦就一直是首发的一个后腰的队员。但是在那4场比赛中，我们注意到这个李铁的这个阵型在打4-4-2的中场这4个人中，他的站位是菱形站位，吴曦是后腰，前腰是来自北京国安的张稀哲。那么现在讨论 这个蒿俊闵的问题，那无疑就是说有可能用蒿俊闵顶替张稀哲的位置。那我们可以具体的对比一下张稀哲和蒿俊闵两个人啊，无论从年龄、场上技术能力特点啊，是攻强守弱等等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觉得两个人的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呢，我真的很高度的怀疑有没有这个必要用蒿俊闵替一下这个张稀哲。如果要想面对一个实力比自己更强大的澳大利亚的时候，想加强中场的防守的实力的话，我觉得不莫如换上那个这个池忠国啊，这样的一个防守能力更强，同时又有一定出球能力的队员跟吴曦做一个搭档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更加的能体现这种战术上的变化和注重防守的这种想法啊。而现在如果把蒿俊闵和吴曦如果说替上首发的话，而两个人的站位如果还是菱形站位也好，还是两个人并行在后面拖在后面也好，不会增加中国队在中场更多的这种防守的力量。而在传控这一点来说，张稀哲不亚于蒿俊闵，蒿俊闵的替换不会使中国队在中场的传控能力上比张稀哲在首发的时候要更强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康乐。 但是这边我看到有球迷 Adam Silver 他是列了一个首发阵容啊，李老师他就是把张稀哲、蒿俊闵和吴曦都纳入到了中场当中了，但是张稀哲稍微靠前边的这样的一个前腰，然后前锋他安排的是艾克森和吴磊啊，另外中场方面还有金敬道，后卫呢他安排的是这个蒋光泰啊、张林鹏来搭档，另外有王晨超、还有高准翼，然后这是严俊凌是守门员，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疑问了啊。那李老师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就张稀哲、吴曦和蒿俊闵啊，他仨一块儿出现的话，是不是这个中场在防守上边啊，包括进攻上是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搭配啊？ 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列出这个首发呢，好像跟我的观点差异比较多啊。首先是我们国足要打4-4-2的话，两个边上左边吴兴涵，右边金敬道不太可能更换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面对的澳大利亚队啊，其实人家是身高马大，正面防守能力很突出，身体强壮，对抗能力也比我们要强，所以中国队面对澳大利亚，我们最大的特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速度和灵巧性。所以左边的吴兴涵的速度，右面金敬道的灵巧性是一个这个特点最突出的体现，而且两个人在4强的4场比赛中把自己这方面的这个特性体现的异常的明显啊，而且呢也成为了中国队左右两边进攻的一个主要的通道。如果你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列的这个首发，把张稀哲、蒿俊闵、吴曦都派上场，再加一个金敬道的话，那么我们的脚下串联配合的意识要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要强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体的防守能力，特别是边路的突破的速度就没有了，那么只能靠两个边后卫。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打的是四后卫，如果两个边后卫是成为中国队进攻的一个主要发起点的话，那势必在两翼留下了比较多的空档。我们看现在这支澳大利亚队啊，尽管他身高马大啊，队中有好几个1米9以上的队员，但实际上人家打的还是一个地面传控为主的战术体系。所以如果我们贸然出现左右两边助攻过上，留下过大空档的时候，一定会被对手抓住。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面对整体实力比我们强的球队的时候，这种我觉得过于冒险的战术安排不太会成为理铁的选项。刚乐。 是，当然这个说的是首场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啊，然后第二场对日本这个比赛，好像球迷们讨论的就认为对手这个实力就是过强，当然也看到了有朋友是分析了，说有可能在日本队的身上也能抢回来一分，因为这个国足现在由于规划球员的加盟之后呢，包括吴磊的这个实力的提升，在锋线上还是有球迷认为能够跟日本队一较高下的啊。另外我看到有球迷的观点认为说，这支日本队在森保一的带领之下是稍微的有点保守，所以认为这支日本队仿佛是轻攻重守的这样的一支球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有的球迷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没准国足能跟日本队守一场平局。李老师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我也非常愿意这个预测能变为最终的现实。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职业感觉来看，我觉得这一点不太符合实事求是的一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很难在日本这支球队身上能够取胜啊，至于能不能守平一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看日本队是现役澳大利亚队已经公布了他这次参加十二强的这个24人名单，其中有17个人来自于欧洲的这种海外的留洋的球员，那么7个人来自于这联赛的本土球员。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本土球员之中啊，像大浦永野实际上也是刚刚从欧洲那边返归到这联赛踢球的啊。至于原因呢，可能有个人的一些职业的不同的规划啊，还有的可能是年龄上增长之后呢，想早点叶落归根等等原因吧。也换句话说，也就是目前日本这支球队中的24人中，基本上大部分都有海外效力的这种经验啊，有过这种闯荡欧洲联赛的这种能力和见识。那么这样的一批队员组成的这个日本国家队，我觉得他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一点只有在通过了这个9月7号啊，北京时间晚上11点那场比赛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把注意力啊，所有的注意力应该大部分放在9月3号北京时间凌晨2点这场中澳的12强首战之上。那么至于日本队这支球队的真实面目和现在的即时的这个临战状态，我们还可以看看他第一场他是在主场迎战阿曼队啊，那场比赛我们看到了，那场比赛拿到了那个实况录像之后，我们做一个这种啊，有根据性的分析和判断，我觉得会来得更加的实事求是，也更加的准确。康乐， 确实，还得看一看国足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以这个为所谓的标杆啊，看看这些国脚们这次的12强赛他们这个基本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一届大赛之前啊，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都是根据之前的比赛啊，这个状态等等的啊，还得要看队员们。他们在大赛真正的这个状态啊，如果说真正的状态像我们所预估的，有的朋友非常的乐观啊，觉得这状态很好，能跟澳大利亚和日本去磕一磕碰一碰的话，那对于国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万一要是通过这个澳大利亚第一场比赛，李老师，比如说咱们的后防线万一又出现了一些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话，一旦这个比分不是特别的理想的话，那肯定也会影响第二场对日本的一个排兵布阵吧，是吧，李老师？甚至，比如说排个五后卫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啊，就是五后卫啊，甚至摆大巴，能不能摆出一场这个平局来啊？您认为这种观点有没有一个实现的可能性啊？ 我不赞成这个对澳大利亚和对日本摆大巴的这种设想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像这种级别的比赛之中，你摆大巴，十之八九是不会有任何的作用的啊！而且呢，输得如此之难看，我相信啊，会激起更多的中国球迷的不满啊，会带来更不有利于中国足球队的一种舆论的氛围啊，所以也不是李铁的性格啊。我们看李铁嘛，啊，李铁铁嘛，铁家军对吧？现在我们所有的中国球迷对国家队十二强的表现，我们主要是分两个层面，两个标尺。第一个标尺是一定要打出应有的精气神和斗志面貌啊，就是所谓的宁让人家打死，不能让人家给吓死啊。那么你摆大巴啊，看着好像失球晚一点，失球数少一点，但这种死法，这种输法，就是一种没有斗志、不敢跟对手力搏的一种战术安排。那这种战法，如果真的摆在了场上，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不满意，特别是最终的结果，你还是输了球，你可能不是0-3，你是输了0-1，但对于十二强出线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比分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差异，反而会有由于这种保守、落后这种战术安排，会激起更多人的愤怒和不满。我觉得这种不是理解的选项。那至于第一场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我觉得它的结果肯定会对中国队后面的这个对日本的比赛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大小呢，我们还要看具体的比赛过程和比赛的结果。我觉得过程和结果也是两个不同决定中国队在第二场对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啊。比如说 我们过程打的还是不错的，甚至在一些主要的技术数据上我们还能跟对方掰掰手腕，甚至还能个别环节领先于对手。但最终的结果，你比如说一个角球啊，一个前场定位球，对方利用身高那么顶进去了，像这种比分如果落后是吧，0-1、1-2的话，我相信啊，这种比赛就属于虽然球输了，但整个战术方向啊，战术的制定，首发队员的表现没有什么可得到更多的质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场对日本队，我们会按照正常的这种安排去布置，更有针对性的去布置啊，具体的人员也好，阵法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小调整，但是不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但如果万一啊，其实我不爱这么说，就但是为了讨论问题更明确嘛，如果万一对澳大利亚这场比赛我们过程是非常的狼狈不堪啊，全场处于被动，并且比分超出了0-2这样一个比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李铁教练团队和后勤保障团队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意见的分歧啊，或者说信心的动摇。就是如果第二场面对整体实力更强大、比赛经验更丰富的日本队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采取一个比较均衡的攻守的这种战术安排，去跟对方来掰一掰手腕去打一打，还是采取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啊，以防守反击的战术去跟对方周旋，这个可能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康乐， 好，当然关注完了国足之后，很多朋友想让李老师再给我们聊一聊，就是最近一周的欧洲足坛真的是太热闹了，最重要最高能的一件事儿就是 C 罗重新的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老特拉福德的梦剧场，也就是英超的曼联队啊，重回曼联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啊。让李哥老师跟我们聊一聊，你觉得C 罗回到了曼联之后，首先对于曼联这支球队的这个复兴找到曾经那种感觉包括在联赛当中能够战胜他的同城死敌曼城，将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首先，这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啊。我们知道 C 罗是5次世界足球先生的一个获得者啊，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最领先的，因为梅西是差他1次。这样的一种评选，就从这一个单个的角度就证明 C 罗尽管是36岁了，他仍然是世界最顶级的一个前锋队员啊。我们看，从2018年加盟尤文到这次他刚刚离去啊，3个赛季他在尤文他总共打进了联赛的101个进球啊，这个进球数虽然不比他在皇马时期的那种啊数据啊，但是也足够恐怖了。我们看一看啊，刚刚打完的意甲的这轮比赛中，尤文图斯非常罕见的主场0-1输给了升班马恩波利队。这种结果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实力的问题，更主要的是 C 罗离去之后远比主教练阿格莱里想象的带来的阴影要大得很多啊！场上的队员也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样，尽管在首轮对乌迪内斯的比赛中双方打成了2-2，但实际上 C 罗后边出场还是让场上的队友感到心中非常有底啊！作为一个大哥随时可以出场，他是一个具有可以改变比赛结果的一个核心的大腿级球员。那场比赛中的补时阶段，实际上 C 罗顶进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头球啊，只是通过视频助理裁判认定有被媒体行为体毛级越位的这种嫌疑而被吹掉了啊。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出来这个 C 罗对任何一支球队所具有的这种实力上的意义。所以这一次返回曼联，我觉得一定会在曼联不单是跟同城死敌曼城的较量之中会大大的增加他的可能性和实力，同时在跟其他那些英超争冠的球队之中，我觉得也会大大的增加曼联的这种争冠的希望。那么在这个时刻中，我觉得 C 罗他不是要考虑钱的问题，因为他已经不缺钱了是吧，他甚至呢也不太完全考虑到底是常常打首发呢还是偶尔去打一个替补呢，这也不是他考虑的。他更多的是要考虑怎么样能让自己一个完美的职业生涯用一个完美的方式，用一个世人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落幕，我觉得这个是他要考虑的。那么如果说他要加盟曼城是吧， 那就意味着是一个死敌。那么对于曼联的这些他发迹起步的这些球迷，那肯定是要骂他是叛徒的啊。就像当年的飞哥是吧，从这个巴萨来的皇马，那个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尽管你这个能力很强啊，这个确实经验也很丰富，但是呢永远不会被另外一家俱乐部的球迷和媒体所承认所认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了 C 罗很大的一个这次选择的一个参数啊。最终呢加上佛爵爷这些人的这种劝慰啊，电话的劝慰，我觉得也更加的坚定了他这个想法。那么这是导致最终在周四突然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大反转的一个转会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我们看在这个转会的一个消息正式落听之后，我们看各方面的反应都非常的积极而正面啊。首先我觉得这个转会涉及的几方面呢都是赢家。你比如说对于尤文来说，尤文原来是想要价是2500万欧元的转会费，而曼城一直是想要免签 C 罗，双方就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达不成统一，所以导致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看曼联最终给了他多少，是2500万加300万浮动款，也就是说超出了尤文最初给 C 罗开出的转会费的身价，这对于尤文来说当然是一笔意外收获。同时对于重回尤文的阿克莱里来说，他一直想重建啊这个尤文的这个战术体系和人员结构。那么显然今年36岁的这个 C 罗尽管牌太大，但是不在他这种筹新建的这个计划之内，但是人要不走他又很难避开 C 罗，所以现在 C 罗啊自己走，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双方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那么对于曼联，你说他就掏出这么多的钱他就亏了吗？他没有亏啊。首先我们再说说 C 罗啊， C 罗原来跟曼城谈的是个人收入税后是1500万欧元，但现在呢曼联给他这个钱数，我看到最新信息是周薪48万英镑啊。大家可以去简单的算一下最新的汇率相当于多少钱，也是一个出乎 C 罗原来预期的一个个人的收入，就是 C 罗这方面也是第二赢。那第三赢就是说到最后说到曼联俱乐部，你说曼联俱乐部既多给了尤文的转会费，又给了 C 罗个人的这个不菲超出预期的个人这个报酬，难道他就亏了吗？一点都不亏。这个消息一公布，首先这个曼联在纽交所的这个股票价值就升了很多啊，这个好几亿。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主场的这种比赛日的收入啊，现在英超那边的专家已经预期，随着这个C 罗的到来，每个英超比赛日这个曼联的主场的比赛日收入都会比他来之前提升20%。那这个20%这个数据太可怕了，那又是一笔巨款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实实在在在赛场上的收获。我们知道尽管现在的曼联应该说也是兵强马壮，并不是存在着明显的人员的短板，但 C 罗的到来，凭借他的个人实力还有他丰富的比赛经验，特别是他重回梦之地兴起的这个俱乐部，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这种前进的动力。我相信啊，一定会在今年的英超和欧冠之中， C 罗给曼联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回报。 好的，今天我们的体坛夜话下半段聊了足球方面，李老师也给我们盘点了国足包括 C 罗的事儿啊，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感谢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康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冬奥加速度。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都沿着时间轴细数过往的冬奥会。那到了周日，我们就先将时间轴暂停，去关注滑雪爱好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就聊一聊滑雪场。 在周一到周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法国的夏蒙尼、瑞士的圣莫里茨以及美国的普莱西德湖，这些地方都是滑雪圣地，很多滑雪爱好者也都会给自己安排一些朝圣之旅。根据去过欧洲滑雪的朋友介绍，欧洲的中级雪道非常非常难，放在国内就是高级雪道。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滑雪爱好者 S 给我们介绍各个国家之间雪道难度级别的